喂，翻翻嚟啦，咁我哋又讲下啲劇啊、卡通咁之类咁啦，系啦，咁好多啊，今个礼拜真系要补翻介绍啊，因为我哋上次又未讲到咧，提过啫，例如哥斯拉啦，即系个怪兽惑星啦，咁啊仲有呢、這个嗰套巴领啊，嗰套叫今季唯一巨大机械人啦，咁应该咁讲，今季其实有几套都牵涉机械人，但系另外两个就系细嘅，即系等身女仔咁嘅啫，但系都系机械人。 咁系全部都系女性。 女性冇错，因为都大家好清楚啦，嗰度即系大家都系中意女嘅啫，系啦。 系 咁大家真系好僵，下次玩女三一啊，即系其实有嘅，有三个啲好大只嘅大只婆架仔嘅吓。我哋叫好似 Geta Q 啊，好似叫做唔知系咪好冇记错啊，粉红色嘅， 粉红色嘅，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嗰只， 咁而家睇下有冇兴趣下次。 美神咁嘅样噶， 咁我记得好似机战有出啫， 有出过嘅， 好似都有嘅， 但系最大镬咧，佢揸机嗰几条友系大只过嗰几个男主角嘅，系啦， 吓 咁样， 系恐怖有力嘅，即系佢都冇落机，系。 即全部女人，但 系 好大 女，全女系大只，系吓咁但系我谂佢如果佢改编咗变咗三个靓女，或者都有得谂嘅，系 好嘅啦， 即系阿猫女都可以变靓女，唔系 Batman 嗰、那个啊，讲鬼太郎嗰、那个 系 咩个不嬲都靓女啊，而家系正女 咁大咗， 系啦，冇错啦。哦，其实呢原来呢六几年最初嗰时嘅版本嘅猫女啊，原来初就反而系画靓嘅，但系佢画得嚟呢有啲似入边位个呢，系咪那个叫咩名字呢，个好出去画恐怖嘢嗰个呢， 梅图一红， 系咪系咪漂流教室，系咪系咪系咪佢 啊， 系啦，其实佢画啲女仔个样系靓喎，不过佢靓得嚟，佢个故事画恐怖㗎嘛。有少少似嗰啲样喎， 嗰几栋黑色间就好靓 嘅。系啊，即系其实咧，最初猫女最初系咁嘅样喎，系人样喎，即系反而唔系咁怪，佢唔知乜跟住又改咗，又改咗， 全部变成妖怪。 系啦，咁而家又画翻靓女咁嘅啫，其实又唔系话从来都系丑嘅，原来最初都系靓女嚟嘅 ，OK。 系 最原始嗰阵。 但系我就觉得佢依家个样又冇乜猫嘅味道咯。 哦，佢可能会变样嘅。即系佢有瘦身嗰个状态嘅，系啊，因为猫女系噶，佢平时人样嘅会变得再猫啲噶嘛，咁所以可能佢系会 眼啊，最主要 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佢会变就冇所谓啦，咁佢平时都似再似人啲啫嘛，咁你随你安排啦吓，咁其实个真人版都唔系丑女噶，系咪？系咯，田中丽奈都系咯，系咯，系啊， 都靓女嚟噶， 鬼太郎都要靓仔，嗰个点止啫，系嘛？ 哦，感觉系 唔止啊，沙婆婆都唔系好丑嘅啫，其实系真人版我讲 系系 咁啦，好咁呢、這个嚟紧啦，话会咩顶系咪顶替呢个龙珠超啊？听讲系嘛 吓，佢顶龙珠超 系啊，咪龙珠超话原就系好似就系做鬼太郎啊嘛，好似系嘛 鬼太郎 系啊， 时间上啫系嘛 吓，咁你一样嘅啫。系嘛？你做完套好睇嘅无线劇之后，再做嗰套就叫做顶上噶啦嘛。我理得你 咁啊，未必一定唔好睇嘅，其实又 系啊，未必唔好睇噶，系啦。因为龙珠超都睇到人呕啦， 龙珠超都唔系好睇啫， 系嘛？ 几好睇。 有幾好睇啊！即係你初出返嚟，而家覺得好好嘅，咦？乜都係打嚟打去咁嘅啫喎！咁你都發覺不如換下啦，係咪？你是但啦，即係其實都係啲舊 IP 啦。總之就係咁鬼太郎都係長做嘅一個其中一個舊 IP 嚟嘅，係咯。咁係 時間都好耐未做過啦。 係啦，冇錯，好耐未做過唔緊要喎。小英都好耐冇做過，又攞返出嚟，係啦。咁啊，遲啲 都係大個咗。 係啦，係啦，即係上次星矢你又好失敗啊嘛，係咪？而家星矢係咪有個新版本生翻個馬騮又出嚟係嘛？啊，邊個啊？啊，边个嚟讲个射手座边个嚟？ 人马座， 人马系啊， 人马座 系做乜嘢？嗰个咩事咧？嗰个新年讲啊， 新年 讲，快啲啊，快啲啊！ 其实我又唔知佢真实系发生咩事嘅，不过净系睇嗰几页咧，就似乎系话呢个咩啊，个人马座，我成日同只马喺埋一齐，之后后屘无啦啦就喺个 生 嗰只嗰度生多对脚出嚟， 吓系啊， 马马嘅屎忽系，即系真系变咗做人马咁样啊！佢个人变咗个人马吓。咁但係似乎啲人话就应该唔知係中咗幻觉定乜鬼之类咁嘅。即係幻想出嚟之类呀，即係真嘅。 即係鍾意呢个人外呀嘛，你叫做係嘛，即係兽人嘅呢、這个 呢個咁嘅東西。咁所以我哋一陣都會介紹另一套動畫都係講獸人嘅，係因為你純粹煙草嚟嘅啫，呢啲 OK 係。好， 人獸啊， 好啦，嚟啦嚟啦，係啦，係我有人獸好好中意嚟㗎，係啦，咁好啦，嚟啦，咁啊講咩先啦？喂，大家最有興趣係咩咧？其實嚇， 係咪哥斯拉咧？其實 我唔知，我唔係狂島之冤咩？ 咁啊，先講狂島之冤先啦。 係啊，最好笑啊呢套啦， 好笑， 快啦快啦， 狂島之冤啊， 狂笑之冤係。 系啦，嗯， 诶， 差 唔 多啫， 依家去到第二集。第二集，咁我期待已久，我其实一啲兴趣都冇嘅，本来对呢套真系唔系，咁其实我都系等阿 Poppy 出场嘅啫，吓，即系呢个蒙面超人嘅 A 入边嘅，Poppy 啦，系一个女主角。咁啊，今集都真系出嘅，咁起码做咗一半之后都有出啦，吓，咁啊叫做登场过嘅，咁啊但系咁就完咗噶啦。原來都未開始倒喎， 但係十分鐘倒嘅就好似出 係啦。我以為咧佢都會有倒前半局，跟住下半局就再贏咁啦。佢都唔係嘅。咁其實今集咧就主要都係上一集講到嗰半局之後就講埋佢點贏啦嚇。咁跟住又解釋下點解會贏之類咁嗰啲嘢啦嚇。咁大家有興趣就睇啦嚇。但係佢又解釋得唔係幾，即係佢其實對白就講曬㗎啦，但係都完全做唔到咧原本動畫入邊嗰個氣氛嘅。 系，冇 错。系啦，连讲解嗰都唔系好紧张，即系你第一你睇过之前 live game 咧，佢讲翻到底发生咩事，你都觉得好有气氛噶嘛。 系 啊，但系佢呢度就做唔到啦，唔好意思啊。 好平淡咁啊，啫，其实。 好平淡啦，系啦，嗰啲位置就唔好睇嘅，最好睇咧都系佢哋喺度不断喺度玩个样嗰啲啊，即系好似佢开头嗰个对手咁喺度喺，哇呢一度咧就睇到佢有几夸啦，嗰啲表情。即系夸到咧，擘大个口啊！即系嗰啲佢做翻个动画嗰啲嘢，即系动画咧，啲人惊咧就会瞳孔缩细，跟住擘大个口噶嘛。 佢系咪戴咗个隐形眼镜？一个瞳孔真系可以细到咁嘅？ 我谂佢搵 CG 整嘅可能。 系咯，佢突然之间只眼缩好似缩细咗咁。 系啊，佢直情做翻个动画啲嘢咯。咁，但系好笑咯，只会睇到系啊。 系啊， 系啊。咁同埋咧，佢继续用佢嗰啲咧，即系想。想等你唔知佢幾時係心聲，幾時係真係講緊嘢咧？佢又繼續控埋個女主角度，其實都控到咁埋，佢應該已經睇到佢啲牌啦。哦，原來真係假嘅，即係嘣一聲，佢又好似嗰啲天使魔鬼咁，突然間消失。哦，原來佢頭先又係心聲，咁到底而家係心聲定做緊定心聲咧？呢下嘢咧，佢不斷 trick 嚟，即係我就覺得咧，呢啲係失敗到不得了。即係其實你唔係 trick 到個觀眾啊嘛，其實係你啲 grammar 錯曬啫嘛。 系啊， 即系你写个侦探小说，我唔知道你写乜喎，而家系我唔系你里边啲桥令到我即系去等我谂错咗齐凶手呢啲喎，你啲嘢写到错晒啊，啲逻辑错晒啊，咁好叻咩？你搞到观众都唔知道做紧乜，系啊，即系咁同埋呢啲咁嘅舞台嘅表达方法咧，如果你成套嘢系贯彻咁样做系 O K， 但系如果又唔系，佢平时嗱佢嘣一声唔见咗啲客，已经唔系舞台啦。 系啊，一阵烟咁 啊！系啊，呢个唔系舞台啊，呢个冇可能噶。咁你有啲就系用电影、电视特效嘅一样电去表达，但系有时有啲嘢你突然间有舞台，即系换句话讲咧，如果我哋用粤剧咧，咁粤剧大家都知道啦，骑马就揸住条鞭，个人揸住条鞭就自己一路行嘅啫，碎步咁佢就系骑马啦。咁跟住就马车系点样啊？坐车系点啊？坐车佢咪揸住支旗上面有个车轮啊嘛？咁嗱，你可唔可以拍一套时装？电视剧用呢个方法嚟表达咧，我好简单问大家。喂，我攞车先咁，咁你攞车先系点嘅咧？攞车咪攞条锁匙出嚟，咕咕咁咪揸车走啊？攞两支旗出嚟，咁啊清清清清撑撑撑撑，笃笃撑咁样，你搞乜春啊？吓、啊，即系但系就唔系平时又唔系咁喎，平时系正常噶喎。 如果你成套都系咁啊 ，OK。 冇错，你成套冇错啦。如果你好似有啲咧，佢成套摆明系舞台剧咁嚟表达，咁又唔同喎。咁有啊，之前都系几套日剧系咁噶。佢一开始就已经知道嗰个场景系个一样景嚟嘅，即系假到系一个专登假嘅。咁你睇到就 系 啲人登场咧，永远喺几个固定嘅位度行出嚟，系直情一个舞台登场嘅方式登场嘅。咁你睇到佢咁做嘅时候，佢系啦，因为佢系贯彻成套嘢都系用緊嗰個咩嘛，嗰、那個舞台嘅方法去表達嘛。咁、你唔會明明平時就用現實方法去表達，攞車就攞支旗出嚟，係咪？係咪？因為平時就現實咁樣打嘅個武俠片，但係一話騎馬咧，就攞支馬鞭出嚟，跟住喺度做大戲咁樣行，會唔會啊？咁唔會噶嘛。咁你現實拍三國就係啲人有真馬噶嘛。係 啊。 係啊。 點會嗰刻又突然間變咗大戲呢？咁你咪好笑呢覺得。但個場又真場嚟㗎喎，佢又真係 book 咗呢個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平時嗰啲拍戲嗰個叫咩話？嗰個 橫店啊， 係橫店係啦，你個實景就做到即係 show 咗嗰度，但係咧啲所有啲馬車啊馬就用大氣表達，你會唔會？我問你會唔會？唔會啊嘛，冇可能啊嘛，咁你呢套嘢咪就係咁樣咯？咁你一時突然間就舞台啊，係咪動漫就有特權咧？係啊。你用翻動漫平時嗰啲咪得咯，即係突然間有個燈打落嚟，咁周圍黑曬，有㗎，動漫成日都有咁嘅。咁你用翻呢隻嚟表達翻個動漫咧，都 OK， 因為平時睇漫畫都有。但佢而家已經超過咗呢一樣嘢，佢自己用咗另外一樣舞台方法，連動漫平時都唔會咁做嘅。咁你咪賴嘢咯，咁你呢啲 其實我唔介意佢用舞台嘅方法去， 唔介意，我好欣賞，但係你要做得好。 咗成套戲啊，其實你 係啦，即係你倩女幽魂就係佢都係用舞台方法表達㗎，嗰啲咁嘅布喺度揈嗰啲，一開始你知道佢係加入咗一種舞台元素落個電影，佢全套戲都係咁噶嘛。 係， 所以你唔會再問點解飛咗就得塊布咁，佢呢個係一個表達咯。但佢唔會一時時喎，佢貫徹嘅喎。 系啊， 咁你知道嗰、那个佢玩緊乜，咁你个 grandma 冇错嘅，大家 get 到嘛。喂，佢一好似想玩你啊，就係、是、想用呢样嘢嚟。等你好似以为佢同佢讲緊嘢，原来佢冇，咁咪差囉。咁你即係等于你寫緊英文嘅用日文 grandma。 係 啊，当你寫日文用英文 grandma， 咁係只係错 grandma 咋嘛，唔係你高啊。是啊，咁我就咁嘅评价啦 ,ok, 咁啊我见到 Poppy 暂时就睇唔到啲乜嘢，因为佢就出嚟都係讲咗几句嘢，咁继续 Poppy 啊。 都係做返 X-A 嘅啫，其实。 係啦，咁但係我见佢有啲下一集嘅有啲片段啦，之前有影过下㗎嘛。咁佢啊我又冇见到佢擘大口嘅，即係我见佢都係好似瞓唔醒咁嘅样嘅啫，最多。咁啊未去到即第一个对手咁样衰啊。 咪佢个样点都好过第一个。 因为你 Poppy 点样擘大口法你都见过啦嘛，即系就算佢再擘大口你都唔觉得有咩惊讶。 几夸张你都睇过。 系啦，睇过啦，系啊，睇晒全相啦已经系啊，系啦。咁啊，再仲有啲咩未见过，咁你又唔觉得会太恐怖嘅，咁但系佢哋咧，哇，真系佢哋成咧大镬啊！即系可能咧，大家都未睇过佢咧，第一次就睇佢扮火鸡姐扮垃圾婆咧，佢呢世都唔使玩噶啦。系啊，你试下莫文蔚第一套戏做火鸡姐啊，你试下林嘉欣第一套戏做怪物啦、 啊， 咁以后人咪觉得你系怪物咯，冇嘢噶。咁以后人嘅心目中佢嗰个第一集出嗰、那个所谓敌人，其实佢系第二女主角嚟噶喺呢套剧入边， 吓、啊，但系咁肉酸， 唔系佢拍到佢好丑，其实真人唔系咁丑样噶，系 OK 噶。model 嚟噶，大佬呢度瞓身演出，即系同阿垃圾婆一样啦。如果今个礼拜大家睇麦四文，哇，真系为艺术牺牲啊！呢度另一种啊，大镬过全裸啊，大佬，即系宁愿拍嗰啲四点顺路咧，冇咁衰啊，大佬。 啊，四点顺路你都有翻身机会啊？ 唔系四点顺路，可能有人中意噶嘛？舒淇咪搏赢咗咯。哇正啊咁样系咪先？ 你啲冇啊， 你 就系 冇啊！你衰紧啊！你呢种艺术牺牲咁牺牲法系做样衰，唔系同埋呢个系咪必须要样衰啊嘛？你垃圾婆佢个角色系咁嘅， 系 但呢度唔系嘅，佢个角色明明又唔系丑嘅，唔系成咁你只不过你用一个好差嘅表现方法，就系喺下边打灯啊呢啲，咁因为呢个系补足到佢哋嘅演技不足啊嘛，佢哋以为系啊。咁而家彬彬美波最好笑呢，佢平時隻眼啊真係有著紅光嚟㗎，咁但係佢著紅光同埋佢冇即係佢冇表情嗰個樣子，我反而覺得唔恐怖㗎喎、即係佢想表達佢好恐怖嗰下，反而我唔覺得恐怖得正常嘅。但係呢佢平時呢同嗰個男主角突然間、哎、早晨呢、啊、嗰、那個樣子呢，嘩我都個心都嚟一嚟呀，佢影佢嗰陣。我成日覺得呢佢嗰個平時嗰個樣子，即係應該係好可愛嗰個樣子呢，即係動畫入面。佢一演咗出嚟咧，係阿藍潔瑛喺《大時代》裏面咧，即係入咗精神病院，但係咧佢仲要成日對住阿丁蟹強顏歡笑陪佢出街，嗰、那個樣啊，定係即其實咧，佢就黐咗噶啦。佢亦都好驚阿丁蟹，但係佢又要擠個笑樣出嚟，嗰、那個樣啊、就是，就係哇！你連見到咧，即係心都寒嗰個咧，即係所謂嗰時啊，少年賭神啊 ，King Sir 即係做阿賭神師傅啦、啊，佢形容佢係一個點嘅人咧？佢就話成日對住你笑。 但系咧笑到你心都寒。嗱 ，King Sir 其实做唔到噶，同大家讲。 系 King Sir 系平时咁样嘅啫，佢嘅演出，即系佢都系喺度笑啦。但系你咪见到系King Sir咁咯，就见惯啦。King Sir系咪？系啊，系咯，即系平时咁咯，系咪？King Sir啫嘛， 有啲奸咁咯，咁。 即系平即系King Sir做坏人嗰啲样，但系你都冇觉得话咩笑到心都寒噶，冇呢个感觉。哇啊，犀利，彬彬美多有。真系你见到佢笑咧，系心寒嘅，竟然。但佢最近 超越咗King Sir嘅演技， 超越咗，佢已经去到蓝洁瑛，真系癫咗嗰个嗰、那个。翻唔到翻嚟嗰個級數啊！ 唉， 即係佢黐咗啊！真係咁但係咧，佢喺佢可愛嗰陣去做呢個表情喎，係咪好 end 咧 ？Bell 咧，佢應該將呢個表情擺喺佢狂賭嗰陣係嘛？ 係咯， 係咯，唔係平時同個男主角朝頭早喺度打招呼嗰陣係嘛？完全調轉曬，咁啊哇！真係睇到真係。即係精神錯亂啦，係咪？同埋大家唔好太認真啦，睇到嘢當笑片睇咧都唔錯嘅。 係啊， 我都睇好都好笑嘅，我都覺得嚇。我都一路睇一路笑嘅，咁但係 好笑嘅，真係好笑嘅。 係啦，好笑程度超越 H A 嘅，係啊。係。係啦，咪咁咯。咁啊，新年有冇意見？ 係啦。呢套我都個係望咗下一陣啦，唔係睇咗好多啦。咁覺得阿 Poppy 就出咗场嗰阵时候就都感觉上好似好少少咁啦，比起之前 点解 咁难睇啊？阿套嘢 哦，你讲比起套剧之前，我哋你话比起佢之前 系唔系？梗系唔系 ？Poppy 好睇啲系嘛？ 系 咪呢度好明显肥咗？你睇唔睇到啊？ 但系我 觉 得肥咗系靓咗少少。 你中意佢肥啲啊 ？OK。 我覺得咁 啊！我中意佢瘦 啊！啊，你中意瘦，我中意呢個樣，我覺得 你中意呢個樣多啲。哦 ，OK， 我中意呢個嘅。 咁佢唔能夠太瘦嘅，佢以前好瘦嗰陣咧係差啲，即係我講佢細個嗰陣。 哦， 好瘦啊！睇過係啊。 誒， 瘦得滯，咁佢個下巴咪變咗阿陳海琳咁咯。 哦。 佢反而而家有啲肉個下巴唔會瘦，即係唔會好似尖咗出嚟。 系啊，我覺得幾得意喎！佢呢 其實佢個下巴係好長嘅，咁佢如果佢瘦好瘦，你會見到咧，佢好似陳海琳咁嘅會係，就咪差妹 家都覺得怪怪地。 唔係你睇翻細個好似陳海琳嘅， 係 嗰個差妹咁嘅樣嘅，係 又係面尖尖眼。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好可愛嘅反而係，但而家可愛啲嘅，不過有老咗咯。咁 anyway 啦，咁大家鍾意睇蒙面超人 X4 嘅就反而要追落去啦呢一拍。但佢應該唔之後唔係出好多㗎囉。不過分分就估呢佢應該會加咗氣氛呢嘅。 因為佢嚟曲嗰時佢有 份。係呀有係呀。 個女主角一齊唱。 一齊唱跟住就其實個人都有但佢多啲嘅比起其他人。 佢多啊佢多啊佢多。 同埋有打佢個名出嚟咁變咗好似都係。即係你覺得佢係好似似第三女主角咁嘅而家。但係如果你睇返佢原著呢佢就冇唔會成日喺度囉。咪即係喺度就喺度咁學校嚟㗎嘛。但係即係意思佢係咪再會即係咁重呢就我諗喺度囉。係 係。 就咁囉。系啦，咁希望跟住落嚟出場啲人啊好啲啦，不過難啦，我一見到啲造型都已經嚇親啦。 係，唉， 同埋佢個同埋佢個會長咧，到而家都係背光嘅喎。 係， 你見到係啦，即係其實佢應該同嗰個蒙面嗰個係孖生嘅嘛，其實應該係同嗰個隱演。咁但係到而家都係，唔係咁當然咧，如果你睇個演員表，應該有佢邊個嘅，不過意思個劇仲係佢係。好似尊佛咁樣，永遠係背光㗎囉。咁佢眼就出藍光嘅而家呢度見到係犀利。超級機械人嚟嘅呢班係。好。 冇 錯。好咁有冇人笑完未？ 哦仲有講多兩句啫。 好 係。就係佢個節奏真係太慢啦我覺得。即係去到今集。 係啦。 都未開第二場。 係啦。即係一佢係咪想係每係一拆二呢即係明明一集做完卡通真人要做兩集咁上下啦。 係似乎係咁。 真係似呀真係似呀。 係囉。 似呀。但佢呢度係幾多集㗎咁呢一季。 我唔重要呀因為佢連卡通都未完嘅可能呢度你咪當日做一拍先囉。通常一季都係十至十三嘅啫。 一集到嘅啫。 係囉你一個禮拜做一集嘛一季咪做其實咪十三。 咁你再拆咪得半套卡通咁多。 唔奇啊咁佢咪當係佢咪咁咪一季先囉。 即係大家不咪繼續啦，因為其實呢、之前啦、濱邊美波都做過嗰個麻雀少女㗎啦，即係天才麻雀少女㗎嘛。咁嗰套其實都唔見得話真係好好啊，咁佢又但係佢都有劇場版㗎喎。不過佢就本身有嘅，你應該當佢呢佢為咗拍個戲呢就先整個電視啦，你當係呢隻啦。咁但係呢佢而家嗰套都有第二輯，但第二輯就唔係講佢嘅，係講第啲人。 哦、 即係佢好多學校㗎嘛，好多人㗎嘛，好多人打麻雀喺呢個世界係嘛，唔係得阿袁秋同阿同阿袁華㗎嘛，就嚟遇到佢哋㗎啦，我覺得再講落去係啦 ，Lego Lego 咁㗎啦，要係啦，咁佢即係呢一邊雙佢而家跳咗槽過嚟做唐都師院啦嘛，係咯，即係總之唔知咩事啦，而家突然間佢哋向咗賭片呢、呢度進發啦，係。咁啊，即係計呢個校園格鬥啊，呢啲之後咧，而家就玩呢啲，咁啊，即係都係揾一個叫做近年啲嘅一個 I P， 咁就去捧佢哋旗下公司下邊班女咁咯，我覺得係咁啊， 應該係啦， 係啦，咁但係今次佢揀中呢一套係用極度樣衰嚟去即係表達佢哋咧，我就覺得係唔啱嘅，因為你咁點 sell 到班女咧？你都唔係想 sell 个样衰呀、大佬。 应该拍劲女真人版啦、 啊。其实都得嘅，因为反正落晒光嘅。 係囉，咁咪起码冇咁丑样啦、啊。 咪你啲光再大劈啲，我根本唔知道你做緊乜㗎嘛，可以係咪先。你搵开个心口，咁其实你里面根本打晒底㗎，可能咁你咪加得透晒光㗎嘛，咁我理得你做乜啫，係咪你kick低个人啫，我点知道你搵边度kick低个人啫，係囉。或者搵个格粒底條毛擊低佢呢，係咪 都得 㗎。都得都得㗎，我點知你搵邊度啫，係咪咁啲咩捻個轉水出嚟嗰啲我都覺得都做得出㗎喎，濱邊美波。 唉。 係囉。咁你咪做囉，我覺得係咪即係勁女好啊，我啲 good 啊呢、這個係囉。極度贊成佢哋下次拍真人版係用呢套。我實睇。即係呢套唔使講演技啊嘛，我都係睇佢點表達嗰啲裸露佢點樣搞啊呢啲咁變態嘅嘢係嘛，係咯，因為上次嗰套咧豆腐摔角啊，我覺得其實做得幾好嘅，係啊，即係反而我讚嗰套多過之前嗰啲咩真假航員嘅，因為佢嗰套咧班女真係要練過下啲摔角嚟去拍啊，你見佢哋真係由條柱度趴落嚟，係一佢唔係兩個摔嚟，我真係睇住佢跳上跳嚟嘅。同埋佢哋有做現場 show 俾你睇喎、哦，即係佢哋有搞現場 show 啊，係啊，即真係打俾你睇啊，記唔記啊？ 哦、 即係你可以買飛入場睇佢哋現場打，當然係好似鬼佬嗰啲咩 WWF 啊，係咪？佢係做戲咁做㗎啦，梗係做戲，嗰啲都係做戲咁做，即係跟劇本嘅。係 啊，全部都 係 㗎啦。 但係佢係現場打俾你睇呢一下嘢，我好讚賞咯、 哦。 系、okay. 咪？咁你班女嚟嘅啫嘛，佢肯定唔识打摔角噶。咁但系佢哋去咁样做咯，咁我觉得咁先至系老咯。 嗯， 即系我话 Bishop 呢件事咯，但系就唔系佢哋喺度咁，即系其实他演技又唔系好好。你叫演狂刀之冤，其实系好系唔得噶，做唔到啊成件事。咁你搞到变咗笑片咁，其实做咩啫？系咪？ 冇乜意思。 可能佢哋都觉得唔紧要，最紧要有 show 系咯。咁 anyway， 咁我哋都会睇嘅，系啊。不过即系。啊，睇下繼續講啦，嗯，好啦，咁呢個另外有第二啲係續到落去嘅，會交代埋我哋啊，講歌先啦，有冇？仲冇或者例如少年針第二集有冇？ 少年針 我未睇啊， 因 為我係講少少 我 冇睇。 咁我就睇咗， 嗯， 今集咧其實就集中講之前咪係有個胡人嗰個女仔，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今集就係講佢， 哦， 係啦 ，Larissa 講佢嘅，講佢，咁咪話佢咧就想同個男朋友表白嘅。但一路都冇信心。 哦，即係佢個古仔入面佢都係女仔嚟嘅。 佢係女仔嚟嘅，佢扮 嘅。喔 鍾意胡人啊。 喔、okay。 好鍾意胡人呢、這個呢、這個呢個。 咁佢平時係咪都係咁著㗎，定係佢平時會著返人 我平時唔係㗎，好文青㗎。 喔咁嘅 ,ok。 靚女嚟㗎其實佢係。 喔係呀。喔。 係呀、都企你㗎即係真係企你嘅佢係。 喔。 即係大闊四眼妹咁樣嘅、都幾得意嘅。 ok。 係啦。 喔。 咁佢就怕醜嘅就唔敢表白。 哦， 咁佢就要就揾个理由去赖啊！佢话阿岸本提子，即系阿胡人个作者话，根本佢个漫画里边就唔需要爱情嘅，所以佢就唔需要去表白啦。即系佢揾个理由去令佢支持佢唔表白啊。 哦，原来咁 系啦。 但係今集因為個漫畫上嗰集就係講根玉人啊嘛，個漫畫。 係。 但係今集就係講胡忍嘅。 哦，即係直接用佢個角色嚟講。係 啦，直接用佢有講胡忍嘅作者，佢、哦、就話翻作者最尾咧都係話。都有講過話胡忍呢、這個呢、這個漫畫其實都需要有愛情嘅，喺個劇場版嗰度甚至乎拍咗段愛情出嚟先。 O、okay. K， 就用呢、這、一個呢一段嘢呢一段説話嚟鼓勵翻佢，同個男朋友表白翻、 嗯。 其實主要就係講呢一樣嘢嘅今集。 哦， 係啦，咁就老闆亦都收集咗第二粒蛋。 哦， 就係佢啦，就係佢嚟嘅。 咁 係 咩嚟嘅咧？佢、哦、有個字嘅喎。 系啊，有佢受咗个火字啊， 火， 因为火 okay, 火影嘅， 哦，因为火系 喎，系啦。咁今集就同埋带出埋，我谂我记得佢应该系剑次郎嚟嘅。 哦，今集出啦。 个角色系啦，因为今集就讲阿电车男咪上次讲到去掟咗去个山卡拉嗰度做店员嘅。 系啊，系啊，系啊。 吓，佢今集原来我而家先知佢哋间公司系做乜嘢嘅，原来就系帮一啲。小企業啊，即係小鋪頭做一啲宣傳嘅，原來佢係 哦 嚇咁嗰個健次郎其實就係佢嘅對手嚟嘅，佢都係幫一啲 公司 係啦，做一啲企劃咁、哦、樣。 咁點解佢嗰班職員成班黑社會咁嘅？ 咁真係唔知 咯。嗰個公司嚟嘅咋，我以為係收數公司嚟嘅啫。 係啊，咁啊講佢點樣搶翻一間嘅客户翻。 O K， 咁就同阿健次郎結咗怨嘅係。 哦，即係仲有呢條線嘅，就唔係就係得啊！ 仲有呢條線，係啦， 哦，唔係得個。 之龍未神，未神 cosplay 噶，佢係， 係， 佢都仲係正常人，即係著西裝咁嘅、啊 哦。 但佢講啲嘢已經係健之龍嗰啲對白嚟噶，即、哦、係又話自己係咩末世紀末嘅最強推銷員啊， 救世者啊嘛， 係啦，已經講呢啲咁嘅嘢噶啦。咁、嗯、我相信下一集應該就嗰條主線應該會。喺健次郎嗰邊啦，可能如果中意北斗之 拳，其實可能佢都有去嗰間嘢，不過之前冇見到啫。 係啦，之前冇出現過嘅。 係 係啦，就係、是、咁、嗯，即係大約就係講啲咁嘅嘢。但係我覺得今集係好睇過上一集嘅，但、 哦、 係。 O K。 係啊，可能嗰個女仔做得幾好啦，又嚇。 哦。 咁係啊，係、啊、可以追下嘅，我覺得呢套嘢都幾得意嘅，嚇。 哦 ，O K。 即係起碼佢，我覺得佢比《狂賭之冤》好好多㗎啦，係呢套真 係。即係開始啲角色互動，上一集就未。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啊，可能第一集淨係講下電車男咁、啊，就佢同每一個角色都會互動 下，有啲嘢啦， 傾下偈啊咁樣，咁同埋有啲嘢都幾好笑嘅，其實即係佢唔係話擠你笑嗰啲，但係你如果有睇開動漫或者睇開嗰個作品嘅、嗯，真係會覺得啊玩得幾好喎、啊。 即係佢挖到啲嘢出嚟，擺落個生活度，係 啊。係啦、啊，咁、啊啊啊、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可以推薦下嘅，其實 咁我諗呢套就易明過呢個嗰時嗰套青之炎嘅，因為青之炎佢玩嗰啲全部係啲漫畫家啊，即係動漫導演啊嘛。咁我諗香港人唔識嘅，係啦， 係啊， 係啦，即係我諗佢哋淨係知邊個係暗夜透明都已經好叻㗎啦，係啦。 佢玩嗰啲全部都係出名嘅漫畫啊嘛，咁你實有 係啦，呢度就直接玩嗰啲漫畫同埋個漫畫角色啊嘛，咁你就算唔知 對白啊， 係咯，你唔知嗰個作者唔緊要啊嘛，你係咯，係咯，咁、 嗯、 你知個角色就得啦。 個作者寫呢套漫畫背後 後邊有啲心態， 講得幾得意嘅嚇，嗰啲心態就講得幾好嘅其實。 係係係。好， 所以今集我覺得係 keep 住 OK。 其實大家當有。笑下之餘又可以吸收少少知識嘅， 係咯、嗯、，OK 嘅，所以都係啦。 好 ，OK， 好 就咁。 好，咁有冇仲冇變啲？係咁嗰啲動畫㗎啦，開始嗰啲係嘛？我哋講個哥斯拉先啦，咁樣係啦。 好， 因為嗰啲要介紹㗎啦，後來嗰啲我哋開始要有啲其實之前冇點講過嘅，其實嗰度女機械人、大機人嗰度我哋都冇乜點講過嘅，我哋一陣當新講啊。 等可以再補翻。 因為連第一集都其實冇講，係好啦，咁啊哥斯拉啦，咁啊。哥斯拉咧就怪獸畫星， 怪獸畫星 點解佢咁叫？原來呢個只係第一集嚟嘅啫。 佢話有三部曲嘅。 係啦，咁同埋咧，原來 資料佢話三部曲嘅。 原來根本係日本就上咗畫嘅一套戲，不過而家就 Netflix 抌出嚟就大家有得睇啦咁樣。 係啦， 係啦，咁其實咧原即係叫做所謂虛冤原咧，都係叫做。搞製作或者可能有啲 idea 咁咧，實質嚇，咁、都話係佢寫嘅，咁但係其實我唔知道實質係乜嘢啦。係我 佢話編劇都仲係佢， 我覺得實質係掛名咯、啊。我成日覺得，我唔知啦，係啦。咁原來呢套嘢你導演咧就係、是、之前做希特利亞的騎士 嗰、那個。 所以個風格係好似希德利。係， 亦都 係 Blame 啦，即係之前嗰套 Blame 啦，都係佢啦。 係啦。 咁佢哋一路就將而家佢哋嗰個一路個動畫技術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啲嘢咧，其實有好多花咗嘅痕喺上面啦。咁而家佢照用翻。咁同埋啲影咧係比。 啲 rendering 都係。 係啦。係啲影係好大黑大白都好緊要。咁但係佢呢個咧做得好好多嘅，雖然咧。今次阿亞人個導演都有參與嘅，即係動畫。咁但我諗動畫部分同埋所有嘅嘢係以翻希德尼亞地嗰個做嗰個 background，即係做嗰個後邊個後盾去發展出嚟。咁呢套係承繼得到，同埋咧都更上一層樓嘅。我覺得喺個 CC 上面， 係啊，畫面上面係做得靚嘅，其實 嗱，嗰啲人喐動嘅動作靚啦， 嗯。 嗯，當然佢啲人樣係會偏簡單，但係咧佢又未至於簡單到你接受唔到。咁整體嚟講咧，呢一個獅子表現我係 O K 嘅，即係希德利亞嗰時我已經覺得係 O K 嘅， 係收貨嘅，其實係收貨嘅， 係 O K， 係啊係啊，咁變咗我諗亞人嗰次咧有少少關人設啊嗰樣嘢事嘅，即係做得唔好係。 未到呢種水準嘅， 亦都未到呢個水準啦，當然啦，但係其實嗰個導演今次都有參與㗎。 系啊，有 都有佢份嘅，咁但系主要嘅都系希德利亞啦，咁所以你成個感覺就希德利亞話 blame 嗰種嘢繼續落，咁但系呢套嘢我自己個感覺咧就係幾，佢吸收咗幾多Interstellar 嗰類嘅，即係叫太空科幻片嘅元素嘅。 我覺得佢開頭嗰半節其實有少少似普羅米修斯添，仲 嗱佢乜都有啲啦，係 係啦。佢翻翻地球嗰一段其實都，我覺得係似嘅，有少少嚇。嗯， 唔係佢其實吸收咗好多嘢咯。嗱，你佢只嗱，之前都講過啦，佢嗰只船就成個設計都直情係 Interstellar 啦。 係啊係啊， 嗰啲移民船嗰個一嚿嚿咁嗰個樣，係嘛？咁佢好多嘅，佢撈咗好多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整體個機設嗰樣嘢都係靚嘅。嗱咁而家嗰啲新嘅機設咧，好多時都會係即係喺個機體嘅結構上面咧去玩嘢嘅，係、啦。咁你自從00之後啊，嗰啲咁都係咁嘅，即係佢唔會跟咧，好似之前 MG 嗰啲，即係其實我哋停留咗喺嗰啲 MG 模型啊，嗰種骨架嗰種咁嘅模式咧，好多年嘅，十幾廿年都係咁嘅。咁而家佢哋咧就開始喺啲機設人形機都好啦，佢都係有唔同嘅結構而造成個人形噶嘛，咁變咗而家佢哋都係向呢度走啦，咁所以而家新做機設嘅都會係自己會諗過一個唔同嘅結構啊， 係荷里活嘅風格比較多啲嘅，又會即係國際化咗。 而家係嘅，你講太空船啊嗰樣嘢，佢咪其實都係抄啦，因為太空船最多奇形怪狀嘅，真係鬼佬諗到好多嘅。咁今次好明顯呢，佢哋真係將 Interstellar 嗰個咁嘅即係咁嘅船艙一嚿嚿一個環咁嗰樣嘢，佢又即係又吸收咗嚟㗎呢樣嘢。咁喺太空船嘅設計呢，的確其實日本仔喺機設呢，就係佢人形機佢就叻，太空船呢佢好多時都係抄外國㗎。 冇錯。 其實高達都係㗎。 係。 啲太空船咪全部抄嚟㗎啦，你嗰隻咁嘅馬沙嗰隻嗰隻咁嘅武沙二呀。 係。 但其實咪冒險冒反轉啦嘛，咁其實就係咁啦，咁今次呢套都吸收咗好多唔同嘅船體嘅結構，咁咩卡拉迪加都有嘅其實。 有個機頭囉，嗰個登陸艇嘅。 係啦，冇錯，你好明顯係。 舊版嘅卡拉迪加。 直情卡拉迪加嚟。咁但唔重要嘅呢啲，咁佢今次嗰個太空嘅感覺呢係強烈嘅，喺開頭下。係呀係呀。咁就其實有字幕或者甚至有配音就更好，因為其實佢講嘅嘢幾深嘅，係咁同埋咧，佢今次咧都用到好多嗰啲哥斯拉以往嘅嘢咧，佢又硬塞翻上去㗎啦，都係咁。如果大家知係乜就知，唔知你都唔使理佢啊。咁佢又唔知 因為佢喺呢套嘢之前咧出咗本 係小説 小説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如果有睇到本前傳小説，乜都難啊，因為冇中文版嘅。 冇錯。 咁就你都幾大鑊嘅，其實。 佢就有講過咧，呢個男主角老豆好似都係個科學家嚟嘅，咁佢就唔知2048年嗰陣咧，佢離開地球，咁佢就講嗰時之前咧，其實出現過無數嘅怪獸，咁即係我哋哥斯拉嘅歷史其實佢係有發生嘅，喺佢實質嘅，即係佢一你當就係之前哥斯拉歷史疑似啦嚇，哥斯拉歷史發生完之後嘅未來嚟嘅。咁就唔係話冇嘅， 嗰扎怪獸全部 有出過場嘅。咁佢呢度咧 有講嘅， 就將嗰兩族即係曾經侵略地球嘅兩族外星人咧，呢度都有塞落去。咁佢嗰個扎曬邊，你覺得佢即係而家呢度著到成個 即係好似嗰啲哈兒嗰啲咁嗰啲。 咁係咪 X 星人啊？就 冇錯啦，就係嗰啲成日講 X 星人咧，就係、是、呢、就是這個哥斯拉 Final 入邊咧，即係就係即係佢哋做侵略者。咁另外嗰啲咧，佢好似啲即係佢呢個呢度就變咗係。好似係宗教，即係呢度就係嗰班時星人就變咗宗教啦。咁另外一班就只係戰鬥係啦，即係嗰班咧佢嘅軍備係啦，佢哋就原來帶即係哥斯拉嚟噶嘛，即係講最舊嘅，即係哥斯拉係帶佢哋帶嚟。咁佢哋唔知係唔記得個土星木星上面嗰啲衛星上面嘅人嚟嘅，即係你唔好理佢啦嚇，即係咁係咪咧？係應該係啊，係咪？ 係啊，係嗰啲咁嘅。 跟住就佢哋帶咗即係哥斯拉嚟噶嘛，即係原本即係哥斯拉嘅故事。咁呢度咧，佢哋就話佢哋係佢哋將即係哥斯拉嘅技術帶嚟地球，但係佢話開發失敗，即係起動都唔成功。 起動唔到啊！只機械哥斯拉直頭 係。冇錯啦，咁佢就交代過嘅，咁變咗呢一度就佢有少少 background 歷史有提起過。咁但係點解佢哋明明係坐艇船，佢哋自己有 UFO 有剩啊？點解佢哋後屘要同地球人一齊坐呢只艇嘅咧？咁我唔知係咪喺佢呢個戰鬥過程。 會唔會仲有啲陰謀喺度咧？其實 係啦，定係喺嗰時佢哋。都同地球人同呢啲怪獸作戰，係咪佢哋都爛曬咧？啲船所以佢哋都要一齊著數。 最尾移民船係同地球人一齊。 係啦，點解咧？ 點解會移民到就因為用佢哋啲科技。 係冇錯啦，用埋嗰啲科技係啦。咁佢而家所以有隻船其實係有跳躍嘅能力，咁所以佢哋就一次過最尾跳咗11個光年翻地球嘅呢度。係。我就覺得個開頭嗰度咧，其實有少少其實係出埃及記嚟嘅。即係佢話佢哋已經喺個喺呢個太空漂流咗20年啊嘛，都揾唔到，即係揾唔到佢哋要揾嘅星球啦。咁咪即係嗰啲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揾個迦南地，係嘛？都揾唔到，不過佢哋衰仔啲竟然翻去埃及。 係啊， 係啊。咁呢個翻埃及嘅原來呢度叫做係，咁有啲似嘅，我覺得呢、這個，但佢係事實上係啊，因為佢度咧將個宗教嗰樣嘢佢都擺到好重啊。佢就將個 X 星人就變成咗，係啦，變成咗個宗教。佢就話咧，佢呢度就講啦，佢就係用宗教嚟侵略嘅，其實。 係。 咁另外嗰班就係用軍備嚟侵略。咁但係佢講嘅侵略咧，佢又唔好似以前我哋理解咁嚟打地球，佢唔係打，佢係好似文化侵略啲，即係你好中意日本嘢，我好中意 K-pop 一樣。 係。 佢唔係咁，即係唔係打仗咁打你嘅，佢係等你。用佢啲嘢，用我啲嘢啊，嘢好正啊！我呢個宗教好正啊，信我個神啊，或者佢嗰邊就喂我呢啲武器好好正啊，喂快啲幫我買佢啊，咁嘅啫。其實 呢個先至係而家嘅侵略應該要做嘅嘢啊！即係冇人想統治地球噶嘛，大佬。 佢就 update 咗呢一個所謂侵略嘅模式。咁佢嗰兩個外星人咧，自己傾偈都話嘅。佢話如果當時啊係俾你成功開發到機械哥斯拉，而俾你打低哥斯拉嘅話。到時你會用呢隻嘢嚟做乜？嗰個人就冷笑咗一聲。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係咁嘅話，佢哋咪會做咗地球霸主咯。咁所以就係話，其實因為哥斯拉嘅存在，所以呢兩班外星人先至變咗地球朋友啫嘛。 係啊，佢哋因為多怪獸，佢哋先會走埋。 其實佢呢套嘢咧，如果你後面你諗下咧，佢係有啲現實政治嘅嘢俾你去諗嘅。 嗯。 而呢個男主角咧，由頭到尾咧，都係以一個史諾登咁嘅身份喺度嘅，即係佢就係開頭就係為咗叫佢哋唔好抌低班老人家去佢哋嗰個以為可以移居嘅星球啊，咁所以佢就話要引爆隻船咁喺度威脅佢哋啊嘛，咁好似恐怖分子咁咯。係啊，咁佢亦都咧有啲網上咧係咁發布一啲可以打低哥斯拉嘅一啲咁嘅 信息啊 嘛，咁其實佢係疑似而家嗰啲即係嗰啲啊，即係到底佢係。好人啦、啊、壞人啦、啊、但佢危害緊呢個團體你唔知咁、但係呢個戲入面當然佢一定係好明顯佢係一個英雄啦、啊、因為本身嗰個公野真守啦係啦係啦 我係 高達啦 打低哥斯拉咁一定 係即係佢爭在冇講我係高達啦或者我係含蛋超人 Zero 嘅啫即係又係公野真守咁點會唔係好人啦、啊、咁但係個身份呢一路都係反嚟嘅即係好似一個假色版咁嘅啫， 佢仲要鎖住佢。 冇錯，佢由到尾都幾乎隻手係戴住手扣鎖住嘅。 嗯， 係啊，咁大家可以 dab 喺呢套戲有好多即係對依家現實嘅政治嘅一啲嘅即係反映咧，或者咁講啦。我唔可以話佢係咩隱喻嘅，即係你當 update 咗啦。以前我哋講係咯，侵略者好簡單就嚟打地球咁，而家原來侵略者唔係嚟打嘅喎，佢嚟 sell 嘢多啲喎，似咁。咁係啦，佢係即係你嗰啲軍備公司啊咩咁，都係叫你幫襯佢啫嘛，代理人戰爭係咪？喂，我黑水公司或咩，或者跟住你美國自己都係間大嘅 其他嘅軍備公司啦， 司 你可以理解係嘛？即係個大軍事集團啦，你幫我買武器啦。咁而家其實中國又加入埋呢個戰圈啦，係咯。咁其實都係大家賣嘢啫嘛，係咯。即係你 band 帶就賣模型啫，我賣堅嘅啫嘛，其實一樣啦。 系， 系啊，你咪买你嗰啲武器，我卖我啲真系打得仗嘅武器咁。咁其实佢又将呢啲嘢咧挤咗落呢套嘢度就玩，系啦。 佢都有啲信息嘅。 系啦，咁其实呢堆嘢就哥唔哥斯拉都冇乜关系，借咗哥斯拉嚟发挥嘅啫。 我但系哥斯拉通常都会摆呢啲咁嘅嘢落去嘅，就算真人版嗰啲。 系啦，但系咧以往哥斯拉咧就未玩到未来嘅，即系我哋其实未睇过有。咁 未 來嘅嘢嘅，咁其實以往嘅所謂未來都係個近未來嚟嘅啫，即係其實你行出街都同而家差唔多嗰啲啦嚇。咁佢講都係講緊即係接近佢嗰套劇嘅時候嘅。咁就算唔係都好啦，佢講佢影出嚟都係正常嘅條街，唔會係沙窩咁。咁而呢套咧就玩到變咗係即係西片嗰啲太空片咁嘅啦，成套。大部分人都喺太空嘅，咁就算佢落翻地球都好啦，因為地球原來咧喺佢二十年間咧，因為佢哋又或者係咪佢因為佢最尾嗰下用咗光用咗咁樣翻嚟咧？即係總之其實佢已經過咗 係啊 一萬年， 佢哋就過咗二十年， 係啊， 佢哋就估計翻到去咧，頂多都係過咗一萬年嘅啫，地球 係，我結果 翻到去 check 下嗰啲植物啊嗰啲嘢咧，原來已經接近二萬年啦，其實已經係 係。系啊，即系其实地球已经二万年啦，咁呢个桥本身都系 interstellar 啦，已经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虽然佢哋都知道有时差噶啦，但系个时差超越咗佢，即系 超越咗你嘅想象， 系啦，咁变咗呢啲全部都系啲西片嗰啲嘢嚟噶啦，其实真系冇乜特别嘅，即系抄嘅啫，摆到明噶啦， 系。 咁好啦，咁搞完大半套之后咧，最后落到地球咧，发觉所有啲植物啊嗰啲嘢咧都进化到咧。即係佢話呢個係哥斯拉嘅影響嚟嘅，咁佢話進化到咧已經變咗做好似金屬咁嘅質地嘅生物。 係啊，硬身添啊，嗰啲樹葉仲會 冇 穿到你。 普通嘅樹嘅樹葉咧，佢話你嗰把刀就係劈落去，係把刀斷咗。 係啊， 咁所以佢哋叫啲隊員小心啊，唔好俾佢戒到。如果戒到咧，咁你件太空衣，因為佢哋都係著住太空衣噶嘛。即係佢已經 咁，你就落到地球就覺得係唔能夠呼吸㗎。係 啦， 係 啦， 即係佢 冇除頭盔，冇錯，都冇除咗頭盔。咁你變咗你，如果你俾佢戒穿咗件太空衣咧，呢個機會唔掂啊，死啊嚇！咁所以叫你小心啲。咁後屘仲湧出咗有啲嘅怪鳥咁嘅東西啦。咁都係咁嘅，所以佢哋嗰啲嘢就算撞埋佢啲機度，都好易撞爛嗰啲機。咁但係嗰啲嘢又射得死喎，最奇怪，明明話係金。 佢哋可以用佢哋嘅武器可以。 不過佢啲武器都射曬激光嘅，咁啊嚇，咁又。 都好先進嘅其實。 唔知係好先進 ，Star War 咁噶啦，已經係加極加咁噶啦，已經係咯。係 啊。 係咯。咁因為佢加入咗外星人科技啊嘛，咁你冇得解啦，呢個係即係唔係純粹地球人科技啦已經。咁當然佢玩嗰、那個即係要過蟲洞光速旅行嗰段嘢都幾過癮嘅，係。即係佢唔係就咁跳嘅，佢搞好耐咁又要點樣噏好多嘢，又要係囉，又要嗰啲嘢轉數幾多咁。 都拍得幾好嘅， 幾好嘅，即係其實都係玩大和號嗰時嗰啲啦，即係當年大和號都好會強調，即係要跳一次有幾複雜嘅。呢樣嘢嘅咁即係以當時咁簡陋，你而家睇翻嗰啲簡陋啊，但係當時已經叫做係有係有交代啊，係以前係唔交代噶嘛，一跳出咪跳咗， 係啊，唔係甚至連星球大戰都唔交代啦， 我都唔交代啊，係咯係咯，咪咁星球大戰嘅交代咧，點解拍咁耐都去唔到光速，跟住佢一嘢拍落去個機度就得噶嘛，始終都係係即係冇解釋點解。仲要粗暴啲就得㗎，咁佢呢度就有少少即係原理咁樣嘅，即係佢都要去控制個重力，跟住點樣打開個蟲洞咁樣，咁佢又講佢點樣突然間啲聲咁樣過嘅，咁即係個過程係 OK 嘅表達得，係， 嗯， 係啦，咁一瞬間就已經翻咗地球，咁喺地球嘅作戰又遇上咗啲細怪，已經差唔多死咗一橛嘅人啦，佢哋話想撤退咁。已經想撤退啦，咁、 啊、 但係嗰、那個 一落到嚟未夠一日就話撤退，真係 就話撤退啦。咁跟住嗰個神官啦，梗係算係即係嗰個 X 星人，佢就話其實佢就話撤退都冇問題，但係撤退我哋咪一樣要匯合翻我哋啲隊友。咁其實咪同阿男主角之前個作戰計劃咪差唔多，你一定要越過哥斯拉出現。 即係佢哋個作戰計劃就係要將哥斯拉引去一個地點， 係啦， 因為而家嘅哥斯拉咧，佢會放出一個防護罩咁嘅嘢嘅， 冇錯， 放出個剎那咧，就會有一個弱點，佢哋就要揾嗰個弱點出嚟。咁其實佢哋就算要撤退， 都係要經過嗰條路線嘅。 係啦，所以其實冇分別。 計劃其實都係冇影響。 即係繼續嘅啫。係 啦。 咁係啊，咁而且佢對哥斯拉嘅武其實都唔係咩新概念，只不過將視圖絕對領域呢樣嘢加咗落去啫嘛。 係。 咁佢哋初就話唔知佢喺邊度發嗰、那個即係重回罩，但係其實後屘咪解咗，咪又係個背鰭咯。其實睇睇開哥斯拉一定係㗎啦。即背鰭去發炮前會著光，咁你都知道一定係有關係。咁佢就後屘咪揾到呢個地方，咁佢咪去即係話要破佢。你咪即係類似 Alpha 點解可以打到使徒，咪就是、因為佢可以中和佢啫嘛。 係。 即係其實你所有嘅嘢都打唔入，你要即係佢就用翻絕對領域去中和啦。咁佢呢個就用另一個方法去中和咁樣，即係你當佢其實咁跟住佢就插一支支嗰啲，其實佢都係咩係嘛？都係鐵血最尾大家好憎嘅嗰啲。 嗰啲咩炮啊嗰啲。啲一支支硬兵器怼落去嗰啲啦， 系啦。咩支箭啊？叫做咩支箭啊？ 唔记得咩鬼支箭啊？嗰、那个吓，总之系一啲硬钉咁样钉落。 系啦，冇错，差唔多啦。 系啦。 咁跟住就会令到佢自己里边嗰、那个，即系佢话成只哥斯拉咧，等于一个线圈嘅啫。佢话而家等于，因为佢又系金属，即系类金属细胞嘛，而家变咗。咁佢好似一个大线圈咁，所以佢 generate 嗰个咁嘅力場㗎嘛，咁如果你擾亂呢樣嘢呢，佢就會自爆㗎啦，咁上下啦，你當係。 係啊。 結果嗰隻嘢就喺最危險，佢哋要死之前就真係爆咗，咁就打低咗哥斯拉啦，佢終於咁。即係其實原來我哋之前唔使走㗎咁樣，咁只不過大家都即係退縮所以離開，咁大班星都兩個星人就梗係話，你而家知道呢、這個即係你而家知道個打法都係因為有咗佢哋嘅計算啦，或者一個樣嘢，或者即係你個科技高咗之後，你至發現啫，你當時都唔知㗎。咁總之佢哋而家就已經有方法打呢個勢，咁佢以為已經可以重奪地球之勢啊，咁突然間又地震喎，咦咩事呢？點解仲會咁嘅呢？咁原來呢，佢頭先打低嗰隻只不過一隻哥斯拉仔嚟嘅啫，並唔係當年 哥斯拉 Junior 啊， 並唔係當年嗰隻哥斯拉， 其實舊陣時都有出過嘅呢啲， 咁就當年嘅哥斯拉原來已經喺萬年裏面進化成為呢超巨大哥斯拉，咁跟住爆地而出，跟住佢就 show 俾佢睇咧，而家佢都唔係再射嗰啲咁嘅原子能死光嗰啲咁雞嘅嘢，佢正差唔多嗌一聲 啦， 嗌一聲嗰下已經死曬你嗰班太空船，想逃走你就知道冇得打啊，成全員撤退啊，即刻，但係都逃唔走啊，成一佢一嗌一聲，嗰啲艦全部已經死爆曬，咁跟住後屘仲唔止，原來佢都唔使射嘢，佢成條咪一發嘅，嗰下嘅嗰啲 short wave 啊，已經可以整爆曬你，係。 系啊， 即系其实佢唔系咩武器嚟嘅，只不过系佢巨大啊嘛，因为咁佢嗰下一发嗰下嗰、那个 大嘅哥斯拉啊，应该系话系。 暂时系啦，不过佢都其实得300米，我觉得未系最大嘅，系。有人睇完话咧，可能系咪做到第三集系地球成只变咗哥斯拉啊嘛？ 即系天元突破咁样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其实系不断即系进化啊嘛。咁其实下一集都讲增值呢样嘢嘅，咁你咪讲、增值唔系八达通嗰啲啊其实呢个咪就系讲三一嗰样嘢啊嘛，即系佢不断增值，咁啊变咗三一龙，三一龙再增值噶嘛，咁后屘咪越变越大，咪星球咁大噶嘛。 星球结合啊，可以。 其实当然天元突破都系抄三一呢条桥嘅，其实天元突破唔系佢作出嚟嘅呢样嘢，系三一一早已经有嘅，即系佢哋有宇宙咁大嘅三一噶嘛。 系 一早有讲呢样嘢噶，系咁即系佢漫画入边有讲啊，咁其实佢不断增值噶嘛，咁佢呢度就可能佢当歌真系咁，其实全部啲桥抄嘅啫。 但系抄得埋都 OK 喎，佢又 嗱，如果你纯粹以 idea 嚟讲咧，呢度系冇新到嘅。 系 佢所讲嘅所有嘢咧，都系唔同嘅嘢度，将佢砌落佢哥斯拉上面啫。即系 Alpha 啲原理啊，三一嗰啲原理啊，咁一大扎 Interstellar 或者系唔知啦，即系一大扎太空嘅讲太空嘅冒险嘅细片，咁将佢做咗全部一刀嘢咁。系几十套嘢捞埋一堆，咁用哥斯拉之名去做出嚟嘅啫，其实 系 就系咁啦。我就咁分析同理解呢一套作品。咁但系咧气氛咧，我就要归功翻嗰个音乐， 制作 好好， 佢都好劲。 佢本身个动画都系做得好好，咁成个气氛嗰样嘢咧系好有气氛嘅。 系 虽然一大扎元素全抄， 啊、 我净食紧集会饭嘅感觉嚟嘅啫。 嗯， 系啦。 即係呢條腸仔咪今朝食剩嗰個菠蘿腸仔嗰啲熱腸仔咯，係嘛？呢嚿牛肉咪琴晚食剩嗰碟牛肉啲牛肉啫嘛，即係個炒飯就琴日食剩嗰啲冷飯炒翻嚟嘅， 啊， 連隻蛋都隔嘢嘅咁嚇，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其實我又食唔到啲咩新嘢，但係咧啊，兜嘢兜翻一齊又幾好食嘅咁咯，你咁諗啦，係啦， 盤菜啦， 係啦。唔系盘菜，系隔夜琴晚食剩嗰堆嘢，而家炒翻啲饭 好味 噶 嘛，又话 系啦。琴日其实系十几个餸咁食剩，不如炒埋一齐咪炒饭咯，咁即系咁解嘅啫。咁我炒饭还可以，系 OK， 系啊。音乐要记一功，因为好有气势。 要系要嘅， 即系一路都系嗰种好好末世啊，好咩嗰种咁嘅感觉嘅。 系 啊。 咁我开头咧就对呢套嘢其实冇期望嘅。 冇，我都冇。 我从来觉得特撮片拍就动画，你基本上系唔会好睇嘅。 史上的一套就系 Eva。 啊，咁佢唔系直接将特撮片拍做动画去，即系我先即系本身系特撮片。 哦，直情本来已经系特撮片。O K O K。 我 系 觉得从来冇。 即系咸蛋超人画成动画啊嘛，舐过几次啦。 系啦，咁我觉得唔好睇。 唔好睇嘅，系啦。 我觉得好睇嗰套咧，其实就系之前嘅嗰套铁甲人嘅啫。即係阿華 哥，但係因為鐵甲人原先只不過係漫畫，佢拍過特攝啫，咁佢係有人拍過特攝啫，但係佢本身個元素唔係話係特攝噶嘛。 咁之後嗰啲譬如 因為忍者小靈精同阿小飛俠咧，即係阿童木其實都拍過特攝嘅。咁但係因為佢原本咧只不過係個我漫畫啊嘛，咁所以佢個元素其實本身唔特攝嘅。咁你只不過有人拍過，同你本來製作出嚟就係特攝啊，即係《行人超人》啊，或者哥斯拉咧，係有唔同嘅一個元素咧，未必適合做動畫，的確。 嗯， 係啊。 所以我覺得唔好睇嘅，因為係 啊，啱啊。 有經驗啊，咁樣電腦奇俠嗰啲變動動畫，其實我啊覺得冇，即係佢會另一種睇法，但係我覺得超越唔到個真人版嘅其實。咁但係呢套咧就超出我預期喎，竟然又即係我可能成日覺得喂哥斯拉你冇咗處方拍法，你表現唔到咁巨大同埋震撼嘅其實係。但係佢都得嘅，其實喺呢套嘢都有嗰種巨大感同埋。 唔係佢有，但係因為佢玩咗第二樣嘢啊嘛。 係啊。 佢根本都完全唔係嗰樣嘢咯，其實係佢攞咗個題材嘅個名嘅，應該咁講，攞咗 I P 嘅咋。其實佢唔係哥斯拉嗰樣嘢嚟嘅。 咁同埋你 其實佢打第二隻嘢都得嘅，冇分別㗎，係啊。 咁套嘢就唔悶嘅，其實個 本。唔悶，絕對唔悶。 但係咧，你計翻，因為台灣咧有人製過只哥斯拉，總共出咗幾耐啊？其实唔够八分钟嘅， 系， 即系佢出得好少，但你又唔觉得，咦？原来得咁少又唔觉噶，其实你又 嗱，其实咧你要揾啱个语言嚟睇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例如日文、中字咁好啲。如果你睇嗰啲，佢有好多其他文嘅。我最初第一次睇咧，唔知咩文嘅苏联文，你咪哇好恶顶嘅，你因为都唔知做乜啊？ 系啊， 因为前面咧全部讲噶嘛，咁你冇个语言咧，可以 get 到佢讲乜就唔掂嘅，咁所以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揾一个中文字幕先啦，吓，咁呢个重点 系 啦，呢套其实咧配埋音更加好，因为系讲嘢嘅，大半套都系， 嗯，因为个战术佢哋都系要讲嘅， 系都系讲嘅，系啊， 如果你中意睇啲战略部署咧，其实佢都有讲， 如果你冇咗嗰啲叙述咧，你其实都唔知佢做咩嘅。系啊，佢 都 OK 嘅，那個、叙述都 系啊，一定要睇叙述，系啊，咁因为佢嗰个概念啊，好紧要嘅。 即系佢系将 Eva 嗰啲战术又加落去。 直情 系啊，即系你话 Eva 系抄特撮咁啊，佢又特撮，咁佢又抄翻落去，咁其实都系兜嚟兜去嘅啫，都系将嗰样嘢。 唔系 Eva 将特撮玩咗落动画， 玩咗做动画，咁佢又将动画又玩翻落去哥斯拉，哥斯拉又而家又变翻落动画，即系所有嘅嘢搬来，其实都系玩紧嗰套语言。 佢就唔係好創新，今次其實只係借咗好多人哋有嘅嘢。 我可以話係平穩。 我覺得試圖你本來個概念咧係好嘢嘅，即係其實你睇以前怪獸片，雖然咩防護罩啊咩，不嬲我哋有呢啲概念。咁但係其實怪獸點樣打亦都唔死呢樣嘢，以前冇話過佢，因為有防護罩噶嘛。 係 冇呢樣嘢㗎。咁佢 話佢啲皮好厚嘅啫， 係啊，你當佢係啲皮堅肉厚啫。咁但係呢個絕對領域呢個概念咧係犀利嘅。咁當然你可以話，誒咁咪即係 Superman 嗰個力場啫嘛。咁樣咁你 Jedi 都有㗎。咁但係咁你之前冇擺落去，即係啲即係呢啲嘢度玩過啊嘛。咁所以總成 Eva 佢都係創咗呢一樣嘢嘅事實上。咁但係呢一套咧，佢只係借用嘅啫。 系啦，其实嗰样嘢冇新到嘅，其实系啊，咁但系算啦，咁呢套嘢佢拼完出嚟好睇啊，都好好啦。你今时今日你仲想有新嘢？ 其实超出咗我期望， 都超出咗啦，已经系啊，都好睇啊。 即系我睇完之后都几项目哇，听讲 即系呢一出咧，起码咧你喺戏院上啊，你唔觉得系会哇有冇搞错嘅？呢套戏院睇哇都应该 O K 好睇嘅，净系戏院上。 唔出 嚟，冇完全超出咗，系啦系啦， 对可以 系 O K 系啊 O K 系啊。 Netflix 近期真系最好呢套噶啦，又系 即系同埋佢都叫做做到怪兽片嗰件事出嚟咯。虽然佢又冇晒嗰啲城市啊，冇晒呢啲城市，其实就真系我哋好期待噶嘛。因为其实咧 ，Eva 咧 ，Q 咧个问题就因为佢冇咗城市同埋个日常啊。其实呢个咧好大损害嘅，对即系对呢个特摄路线嘅作品，我唔理你系动画定系真人做啊。即系其实你曾经可以放低晒呢样嘢而成功嘅唔多嘅。咁嗰次嗰套光之國成套講光之國嗰套咪冇囉，咪冇市街戰冇呢啲嘢 㗎，但都 OK 呀，嗰套都 係呀，咪就話少有囉，少有咁你要好識得將啲元素去令到大家你已經忘記咗嗰個一定要見到有城市景呢件事。咁因為嗰次係玩光之國㗎嘛，咁你淨係睇返超人都睇咗好多啦，即係你不斷見到唔同超人出嚟打，咁你淨係睇超人 show 都睇咗成套戲都你都唔記得咗要佢都冇文搶嘅。 系咯，即系由头到尾， 佢冇文想噶嘛，系咯，咁所以你咪 O K 咯。咁但系如果你有文想，但系你又冇咗啲市街证，咁点算咧？咁其实呢件事系好难做啊。咁所以佢今次咧就揾咗一条桥，就系不如直情佢哋喺太空咪冇市街证咯。 系。 系啊，咁落到地球，地球又烂晒咯， 变晒啦，已经系咯。 系啊，咁佢同佢大部分时间系唔喺地面啊嘛，咁所以你其实咧，你前半套前大半套咧。你甚至乎都唔係當自己睇緊哥斯拉嘅，其實都係睇緊一套即係太空船嘅，即係裏面嘅 太空冒險、太空冒險嘅片。 咁而佢嘅太空船入面咧， 嗰啲都得嘅，其實 係啊，都得嘅。但係佢太空船入面咧，佢係有翻啲好似希特利亞地嗰啲咁嘅架構咧，佢係有啲咩委員會啊啲，即係佢裏面係會有個政治喺度嘅，即係變咗咧，佢其實呢個元素就令到你成套戲咧。好似唔悶啊，即係你會好似覺得係睇緊，其實你當睇緊第二套戲嘅啫，你唔係當自己睇緊哥斯拉。但係咧，但係我就好擔心，因為下一套戲其實佢已經登陸咗啦嘛。咁跟住佢就係男主角就流落咗呢一個地球嘅事啦嘛。嗱，咁你就而咁而冇咗市階段咧，你就會跌入 Eva Q 嘅問題啦。系啦，虽然佢又唔系完全冇晒，因为咧佢仲有废墟，咁佢就有俾我个理由，就话嗰啲地衣啊啲嘢咧，令到啲大厦冇即系冇冧晒，因为我点解过几万年仲有大厦嘅咧？咁佢就解释， 仲有啲大厦喺度， 佢就话嗰啲嘢风化咗，同埋有啲地衣嘅原因咧，就令到嗰啲嘢冇即系冇消失到啊！咁所以即系佢就算冇完整嘅市街都，佢都可能有翻市街呢样嘢。有機會係咁。 其實呢個元素係一定要落㗎，我覺得。 冇錯，冇錯。如果唔係咧，佢就會跌落 Alpha Q 咧，所有城市都冇曬咧，咁就好悶嘅成件事係。係啦，即係玩特攝風嘅嘢咧，即係嘅路線嘢就唔能夠冇呢樣嘢咯。係啊，咁你廢墟都係市街啊嘛，但係唔可以冇曬咯。 冇錯。 你連進擊的巨人啊，個真人版啊，都要加市街戰啦。 係啦。即係你特 設 必備啊！ 特設必備啊！咁你我就驚佢下一集咧會唔會跌入呢樣嘢啫？咁啊睇下佢點鋪排啦。因為佢最尾咧男主角竟然啊俾一個女救咗，那個女亦都唔係正常人嚟嘅喎。你見到佢啲頭髮都好似羽毛咁嘅，咁啊原來有啲新人類定唔知咩啦，係嘛？有啲智叻小人類喺度生活緊啊嘛。咁啊，但係佢又咪人類咧？ 啲人佢就係同可能同摩士娜有關係嘅個女。 有機會啦，係啦。 會唔會咧咁樣？因為摩士娜就有女仔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咪咧咁樣？ 唔知啦。 同埋下一集機械哥斯拉斷股都會出現啊！哇！ 再起動係嘛？ 你冇理由擺咗個機械。 即係當年起動唔成功啊！咁仲唔 Eva？ 咁嗰對咪 Eva 咯，就係。 嗰個 poster 出咗啊嘛。poster 都係機械哥斯拉嚟嘅。 有出咗啦，哦，咁即係機械哥斯拉會終於會起動啦。 係啦。 哦。有冇順便將今次打低嘅哥斯拉嗰個意識啊擺埋落去係嘛？等佢識步走啊！ 又唔出奇喎，可能 會可能會啊，係啦， 係啊，因為 咁男主角揸機喎，下次揸機係哥斯拉喎，可能係唔係喎？可能真係喎， 就要同呢個女仔配合啊嘛。 咦，使唔使趴喺度俾佢推車咁樣駕駛咧？ 係咁似一套嘢嘅，我哋 係一陣會講嘅，係啊，係啦， 係啦，所以都期待下一集 系点都要等等一等，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第一集的确系几好睇嘅，系啦。几 好睇嘅，几好睇嘅， 吓。系啦，咁我觉得佢呢套嘢咧，同埋有少少咧，个成个成个大朗啊，即呢一集就似好多嘢啊，但其实成个计划咧，其实我觉得佢有啲似机甲创世纪嘅啫。 哦，即系重夺地球要 系啦，即系其实佢都系最初就讲去佢唔知木星喺边度啊，佢总之去鬼咗第二度住宅啦吓，咁跟住就要翻翻地球啊嘛，咁翻翻地球佢又以为地球都冇人，但系点知翻到地球原来仲有好多死剩种啊嘛， 开演唱会添， 系啦，咁佢而家呢度咪系咯，即系佢翻到嚟，原来地球都仲有人， 可能仲有好多人住都唔顶， 系啦，可能啲人或者进即系变咗做第二啲样咁，但系都系人嚟嘅都唔顶，咁你咪其實一路落去咪其實一個機甲創世紀嘅懶咗哥斯拉咁咯，你當係嘛？係啦，只不過咧機甲創世紀第一集卡通已經做咗呢度第一集電影嘅嘢啫嘛。係啦，咁佢就嗱，其實好多嘢都相似喎，啲哥斯拉咪同埋嗰啲怪獸咪魔種啊嘛。 魔種係啊。 咁跟住佢哋一樣有騎電單車喎，大家唔好唔記得，係就係嗰啲。 冇變形啫。 佢冇變形啦嚇，暫時。 佢都仲有啲两脚步行嗰啲嘅。 我恐怖下一集咧改一改装孭埋嘅电单车上身嘅啦。 你都可以喎，其 实。系啊，跟住有埋变形机三段变形齐晒，系嘛？咁啊，嗯，咁啊揸埋机械哥斯拉咁咪。 我话俾你听，只机械哥斯拉会唔会变形噶？可能机械哥。 系啊，应该会变形嘅。你睇佢样都似系可以合体啊！我怀疑。 或者系三合一合体咪得咯？ 嗱，因为嗰只三合添，因为嗰时咧嗰只有只转嘴咁嘅样嗰只咧。即所謂呢個東京 SOS 嗰個版本咧，佢話佢其實係機械哥斯拉二號嗰隻嘢，其實係另一套特攝片嘅嗰隻怪嚟噶嘛。咁但原本嗰隻怪咧就冇話佢係機械嘅，即係佢樣咁衰嘅啫。唔知點解明明唔係機械啊，轉嘴個嘴係轉嘴。咁佢就將索性話佢係機械哥斯拉二號機啊嘛。咁佢就會合體嘅變咗。如果因為嗰套咧香港連碟都冇出到啊，大鑊到。 哦。 即就佢就話係續啊，色由美子嗰套機械哥斯拉嘅話。 機械哥斯拉基隆。 系啦，基隆佢都系基隆二号机嚟噶嘛，佢话系咁啊，西游名著即系客串出一出嘅啫，喺嗰集，佢换咗第二个女仔揸嗰套，咁嗰套咧香港系连碟都冇出到，好惨嘅啫。 哦， 系啊，但唔知点解系唯独嗰套唔出，嗰套系咪特别差又唔系嘅？系啊，但系就冇出嘅，所以大家系冇睇过嗰出噶。咁但系嗰出咧就出咗一只咁嘅二号机，就系可以合体嘅。 哦， 就上下半身咁咯，两部机合体咯，就唔系三一咯。系啊，咁啊你中意啦，你中意五机或者十五机都得嘅。 哦。是因为早嗰排出嗰个玩具就系嗰、那个 梦 想同三合一吓、啊，就系、是、三只飞机合一啊嘛，机就系、是、机械哥斯拉啊嘛， 三架飞机合一 系一架 飞机， 好似两一架飞机由一架坦克车 系 咁样嘅，即系三样嘢合体嘅佢系。 系啊，哦， 系啊，有个咁嘅限定版玩具，咁我怀疑佢会唔会？ 但佢出咗嚟嗰只嘢点样嘅？ 都系机械哥斯拉咪样，不过就有两只翼咯。 哦 系啦、哦，但系嗰时嗰个 poster 出现过嘅就佢只系， 哦， 即系冇正式喺特撮里面出现 過。哦 ，OK， 系啦 ，OK， 咁啊，将做个超合金咁样嘅吓。 哦，即系你讲系啊，边个画嗰幅画啊？ 系啊，画嗰、那个边个 啊？ 吓吓，唔记得个嗰个 边个画嘅？ 嗰个 曾丽范子定边个咧？我唔记得咗啦。 系咩新？ 系嘛？ 唔识读嗰个名咩？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插画话，嗰只嘢真合体嘅咩？我唔知喎、 啊。 我中意出咗只嘢，原来会合体噶。哦。 系啦，嗰只系变形合体嘅。 哦。 但就冇真系出现过喺特撮噶嘛，因为嗰只嘢。 冇 诶。即系嗰啲 concept。 冇喺套戏入边咯，系啊 系。 系啦。咁佢呢度咧，其实有影嗰只机械哥斯拉佢嗰个样嘅。系啦系啦，好明显咧，系有啲似佢哋之前其实有设计过一只系所谓 Eva。嘅機械哥斯拉，咁佢嗰陣唔係講話將只哥斯拉由咗 Eva 色嗰只喎，即係佢真係唔同樣嘅，就有啲似呢只啦，其實。 哦。 係啊，咁、okay. 所以呢只可能咪就係 Eva 嘅機械哥斯拉咯，就係咁咯，係咁唔理佢啦，唉、啊，都係天下文章嘅啫，係嘛？即係其實同埋呢啲佢攞正版權做嘅，唔係佢唔係咩噶嘛？咁佢點樣玩都係以往嘅，即係有玩過哥斯拉嘅元素，佢可以攞翻嚟用㗎。又攞正版權玩噶嘛，我唔係同人啊嘛，咁所以其實佢都好明顯係將人哋諗過啲嘢，將佢擺翻呢度都唔少嘅，的確係。 唔出奇。 唔理佢啦，係啦，咁睇下玩得好唔好睇啦。我所以都係嗰句，其實佢新意咧，佢唔係好有新意嘅。即係如果大家睇過知道啲嘢出處，你就知道其實唔係新。咁但係你冇睇過咪當新睇咯。咁佢撈埋一齊就係第一次嘅，咁咪大家睇啦。咁呢套其實好值得睇嘅，大家。 即係怪獸畫星係嘛？咁啊要睇下。 怪獸畫星係。 係啦，要睇下啦。咁啊做得好靚嘅，即係雖然 CG， 但係做得好靚嘅，好流暢嘅，係啦係啦。咁呢啲就不嬲，我都係中意呢套就即係呢種就多過神山嗰啲嘅。 哦。 神山都好硬 好 啲啊，係啊係 啊，硬 好多，好硬啊， 好似機械人咁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如果大家中意睇神山嗰只，你咪睇翻龍之子嗰出咯。 系咯， 有一扎即系嗰啲好似 SHF 咁嘅，即系佢就唔系咧，佢似乜鬼话，似千石炼嗰啲啊嘛。 千石炼嗰个咯，系啊。 有扎千石炼公仔喺度做戏俾你睇咁咯，你中意睇呢啲，你睇呢啲啊，我唔得嘅， 系啦，呢个好啲啊。 咁呢个咧，其实佢动作啊、表情咧系流畅嘅， 系。 系啊系啊， 做得好好啊， 做得好好嘅，系啊系。咁佢又加翻嗰啲即系嗰啲叫做破损嗰啲咁嘅纹上啲嘢度嗰啲咧，就 个 旧化咧， 咁又好好多啦。 啲旧化咁其实啲 skin 嚟嘅啫，其实本来冇乜嘢，但系佢都加得几好咯，系。咁大家睇下机设又靓咁样咁啦，系啦套嘢系啦。咁啊气势又好犀利嘅套戏啲气势系。咁如果大家中意当年嘅真三一，其实佢都做到呢度都做到嘅。即系哥斯拉咪等同于真三一啫嘛，系咯。 嗯，系啦， 或者魔高达咁咧，你当系一个吓，即系总之系一只好恐怖嘅嘢吓。咁一出嚟，你哋最好就走啊，唔系同佢打啦，嗰啲咁样。 都冇得成，都冇得打。 冇得打，系啦，你可唔可以走得甩啊？系讲紧唔系打，系啊，你 留 咁咪 先 走 啦，你仲讲打？ 系啦，仲能唔能够执翻条命仔啊？当你见到哥斯拉出现嘅时候，佢呢度玩到咁劲嘅。系啦，而佢嗰下真系嘅他边嚟嘅，嗰只蛇嗰下唔系以前咁样喺度射嘅，佢系直情执下光你快到你避唔到嘅。 嗯， 系啊，真系 laser 咁射过嚟噶，你冇得避嘅。系。咁大家睇啦吓，如果大家想睇呢啲即系怪兽嘅嘢，咁啊呢套真系做到嘅。我俾阿新咩俾阿新尼讲两句。 咁嗰次拉我又冇成套睇晒啦，都净系睇咗尾嗰少少嘅。咁我見到佢即係只哥斯拉出咗嚟咧，嗰、那個氣勢啊嗰啲都有喺度嘅，同埋佢嗰啲爆炸嗰啲咧都係做得幾好 嘅。 嗯 嗯， 係。咁同埋佢今次尤其是只大哥斯拉咧，佢嗰個都唔知係衝擊波定咩嚟，即係佢都唔係射 laser， 即係頭嗰只係射 laser 噶嘛。 嗯。 真係射 laser 咯，之後嗰只咁一個唔知黑洞炮定乜鬼嘢啊，個表達我覺得似黑洞炮啊，一下就整爆曬佢哋啲嘢。 佢話叫咗一聲嘅， 係我。 佢講到佢直情唔係射佢哋，佢只不過嗌咗一聲。 咁 即 係 打 係咁嘅咯。 其實佢係小雲啊，你好嘛？咁就佢只係想問候佢哋啫。咁佢就死曬啦！ 打咗個客落，同埋轉一轉身，咁佢哋就死了。 其實佢冇惡意嘅，大佬起身啊，好攰啊，咁啊，哎呀，我整死咗人添，佢都唔覺。 根本見唔到啲人 啊，咁樣啊嘛。 佢梗係細都見唔到啲人啊，佢都唔知有人啊。發一發條尾啫嘛，起身咁起身，冇喐咁耐，喐下先，我做下神操先，咁點解你瓜曬啦？ 啊！佢好在佢又冇去个厕所先咁样，咁如果唔系又唔知发生咩事。 仲去厕所啊，大佬打个喊路都咁啦。 系后边后面嗰个女，我又觉得咦，突然之间咁样走咁嘅女出嚟，咁应该都系啊，梗系有啲嘢嘅。同埋你话佢嗰个发型都真系系有啲羽毛咁样嘅，跟住同埋有即系我嗰个有似个蝴蝶咁样搭上头。 系。系咁，你话同呢个莫斯拿有关都可能嘅，咪再唔系咪恶魔人有关啦、啊？应该系啦，因为佢就系呢、這个咩嘛撒旦啊。 系 咁样，你话女唔系你以为佢系女啊？佢讲嘢老声嘅，原来啊咩女啊？我都得啊， 好似嗰套咩 pop 咩啊？ 哦，你讲嗰两个。搞笑咁啊，两个女学生咁，但系都识男人声。 咩 Eric 啊嘛？ 吓吓你啊！ 有人话佢哋系小英同埋姿势嚟噶嘛？ 冇咁丑样。 你是但。 唔系咁发型系啊。 你点套都得嘅，你点套都得，因为嗰套系我搞晒所有嘢噶，系啊系。你中意点套都得嘅，唔系其实嗰套系似啲美国嗰啲嘢嘅。 系啊， 即系其实我觉得佢似系啊边个嘅，嗰个咩海绵宝宝同嗰粒海星多啲嘅，即系个角色啊，我唔系个样啊，个样梗系唔似啦，即系其实抄桥咧系抄个 棍噶嘛，中間個核心噶嘛，唔係抽個面噶嘛。你將海綿寶寶換咗做兩個女學生，咪變咗咁咯。 啊， 其實都係個 skin 嚟嘅啫嘛。咁其實最渣咪就抽個 skin 啊嘛。頭先嗱，其實我哋講落去嘅新年講完未？講完我繼續講落去嘅，下一套講講 Darling。咁頭先講咧就係、是、正係佢就係、是、我雖然話佢啲嘢其實冇新意，冇新嘢你睇過你知佢喺邊度抄出嚟就冇新意啫。好多人連原本嗰套嘢都未睇過噶嘛 ，Interstellar 都未睇過噶嘛，好勁噶嘛有啲人。咁你咪覺得好有新意咯。咁所以其實唔重要嘅條橋個框係抄嘅，但係佢個面係新做落去噶嘛。咁我包都話呢一隻冇問題嘅，其實 Eva 都係嘅啫嘛。Eva 充滿咗鹹蛋超人嘅嘢，咁你但係你又睇唔出，咁你咪新嘢咯嚇。咁其實呢套歌仔成功啦，咁係有一套係失敗嘅，就是、我哋一陣講嘅 Darling 啦。